都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雅。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啊，今天呢，哇，已经来到了7月22号了。在2025年的七月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热啊。 为什么 这样讲呢？是因为我昨天回到去的时候啦，因为我是顶楼，然后我刚好我、 okay. 就是面向的位置是太阳落山的位置、 okay. 所以是一直从下午就一直晒到它下山为止。 所以你每一天都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夕阳吗？ 啊，没有哦，我的窗口是没有向那边的、 oh, 就是我的墙壁向那边。 我真的以后如果租什么任何的家还什么之类，我觉得一定要看到夕阳才是浪漫的。 可是我看到日出啦，所以算 OK 啦。只是我整个墙壁是烫的，你知道吗？重点是你看到最近佩珊他 post 那个 story 嘛，他是直接发热器发到流鼻血。 哇，也太夸张。 是，所以各位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哈，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发热器如果真的要流鼻血的话，就看我们的笑话就好了。 呀、所以呢、okay、大家就可以从这个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呢的大马在籍学生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勾炫笑话2025啦。如果今天你不是参加的人，但是你也是可以去到我们的海选的嘛，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身边有很多的美女的话，他们要如何去参加呢？就是呢，马上呢，在他们的 IG 呢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座右铭，并 hashtag 勾炫笑话2025，然后 tag 勾炫还有 Loud Speaker KTV 的 IG， 然后也要确保自己的 account 是 public 的哟。 是的，没有错。那这一次是由天然呵护焕然肌肤的 Cleanse 你的第一首选，时尚入门光彩照人的 SK Jewelry 与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精彩的 MOG 联合赞助的哈。各位可以踊跃去报名啦，详情条规可以浏览勾炫 .com。马上来听歌有成响的许你学的歌炫 Beyond Trend。 勾炫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文娘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炫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勾炫呱呱练习生，刚刚呢我们就说到最近天气非常的热嘛，对不对？ 是的，但是呢前几天呢那个烟霾的程度呢也是相当的严重。 是，除了天气很热之外呢、okay、我们也看到讲说其实呢最近这个烟霾又回来了，那已经来到了不健康的水平啊，甚至说呢有些学校，因为刚好我有跟我的这个中学的老师有在聊天，他讲说可能学校都要停学。 OK、这个还不确定，但是呢就各位可以先防范于未然，就是可以先未雨绸缪这样子的。比如说最近要出门之前就戴口罩咯。 是的。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要多吃一点 高纤维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蔬菜啊水果啊之类的。再来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喝热水或者是多喝白开水。OK、如果你的男朋友叫你喝，你不要觉得他是渣男。OK。但是因为是非常的重要的，每天摄取至少8杯水那么多。 没错的，所以各位要照顾好自己啊。天气又热啦，烟霾又严重啦，最近有很多人发热气啦，有很多人吃榴莲，对不对？我知道的，所以要照顾好自己 ，OK？ Promise 我，不要多喝水，然后多吃药。不是多吃药，是多吃一些可以补身体的一些，比如说 vitamin C 啊。 最重要就是饮食均衡啦，也会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啊。 睡眠要够啊， 对。 OK， 然后刚刚补上这个 Trippy 的这个演唱会详情了哈，是勾炫媒体伙伴的。那今天呢就开票了，10点早上哈，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premier.ticketick.com.my， 然后 Trippy 他们有送票的，可以去到他们这个 IG 去看一下这样子的 Trippy 新世纪巡回演唱会马来西亚站。好，马上来听歌哟，来自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送，是这个炫 Beyond Trend， 是我的勾炫呱呱练习生。 勾炫呱呱练习生。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则新闻，是 Coldplay 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就在体育馆开唱嘛，对不对？ 是的。 然后在就是期间让他们穿插这种 kiss cam 嘛，就突然间把这个镜头呢转向情侣的， 对，然后就让他们 kiss 在一起，然后就记录了这个美好的画面，甜蜜的画面。可是没有想到呢，因这个举动呢，他们却意外呢拍到一对情侣，但是呢他们其实是婚外情。 对，就是在就是男的出轨女的也出轨这样子啦哈，因为两个人都是有家庭有家室了的。 是的，而且背景也相当的厉害。 是、 okay、 是美国人工智慧数据公司的这个 CEO 来的、 wow、 那相信各位都有在网上刷到啦。近期呢、我们就看到这一则消息，是这个 CEO 呢正式辞职了。 因为他自己本身呢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树立一个很好的责任上或者 者是这个阶层领导的这个标杆来的，所以他就觉得就辞去自己的职位啦。 嗯，然后当时候拍到的时候大家反应是很大啦， 真的。 然后我们看到讲说他的这个老婆也回应了，应该是前老婆了吧，前妻啊，我们来看一下 啊。 I am Megan Byron, Andy's wife. Seeing that recent video completely shattered my heart. The intimate moment between Andy and Kristen displayed on the big screen. Excuse me. 哦，原来他出轨那个女生叫 Kristen， 不是 K R S T E N， OK？ 哦， 不是我的 Kristen。 世界好小哦。 然后到后面 Coldplay 在演唱会的时候啦，有这种就是这个 kiss cam 这样子啊，他们都已经有阴影了， OK？ 我们来听看最近的演唱会。 Hey, Allison, are you two a couple? Are you two a legitimate couple? Can you do you understand English? 现在到就是骗到人家的时候会问你们是真的 couple 吗？不是出轨哦。 所以其实我就想说，那时候如果 Andy 他没有闪躲的话，是不 是 没有， 是 不 是不 会到 那么 严重？ 你不要装得这样明显啦， as in like 你被发现了，你不要就是那种我被发现了这样子吗？就你就 steady， 人家不会怀疑，这样都不会想这样。 可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天注定的。我觉得 Coldplay 就是那个幕后工程，就是 at least 让他的老婆知道说他的老公现在真的有搞混外情， 有些东西是注定的啦。OK， 好，希望各位都不要这样子。然后 对，好好爱你的另外一半，不要出轨。你要爱上另外一个人，你先分手好不好？ 对，希望他的前妻要加油哈。送给他 Karen CC 的 Superwoman，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诈骗分子和你打心理战，让你害怕，从而影响了你的判断。听听看，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商业罪案组调查官 Inspector Tai 怎么说？ 过后呢，他就跟你打钱了，他就会给你一些户口或者。这是他给你一些连接，一些 link APK 的 file， 还叫你导入或者是按进去。当你按进去了过后，把你的银行的资料放进去了过后，可能几秒钟的时间，你的钱就会被转走。 凡收到可疑电话和信息，请务必保持冷静，避免陷入诈骗陷阱。 哇，前面的人也驾得太慢了啦！哎，还没红灯哦，我冲快点啦！ 马路如虎口这一句话大家一定不陌生吧，千万不要因为赶时间就闯红灯乱超车，你永远不会知道意外会在哪一秒发生，你的超速快了一秒可能是别人一生的遗憾。古炫和我小童要在这里提醒你，出门在外记得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呱呱练习生啊，最近我们看到 Lizard Film 呢就在台北举行演唱会啦，在19-20号的时候哈。那我们就看到讲说许光汉，哇，我们国民男神， 哎，My boyfriend， 哦，哇哦，到 boyfriend 了啦，你不怕吗？ My ideal boyfriend， OK good。 然后他就去到了现场去听他们的演唱会这样子啦。重点是因为之前他们就有因为 Unforgiven 这首歌就发歌嘛，然后刚好 Lizard Film 呢有在就是当地啦，然后他们就合作拍了影片这样子的。这一次呢许光汉到场也被 Lizard Film cue 到了，就是在这个镜头了就跟他打招呼这样子的， 是的。恩才呢也有自己本身说许光汉大哥好久不见，他有打招呼， 大哥来听看吧。 你是许光汉演员，你好， 现场做 Unforgiven 的那个手势啊，没有忘记 OK 之前学过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蔡依林也有现身这个演唱会现场嘛，对不对？最近呢他们有因为蔡依林发的这个新歌，然后就在网上有联动这样子了。当然这一次就真的是圆梦了啦，因为在现场呢听到了 Lizard Film 呢现场向蔡依林告白之余 OK 也有唱了他的日不落，来听看。哎呦， 果然呢， 啊， 我觉得在 Les Affirm 除了可以看到 Les Affirm 之外呢，可以看到好多其他的大咖， 真的这个好像明星扎堆这样子，你知道吗？ 真的， so， 有机会的话去台湾看他们的场也不错的。不过 的 有机会的话来马来西亚了，我真的是讲到自己都累啊，可以来马来西亚吗？ 很棒啊，就是可以来马来西亚的话，可以看到 Les Affirm 之外呢，还可以看到 Kristen 文扬， 哇明天 GD 演唱会也看到我了。OK， 马上我们来听歌，来自 Lizard Film 的 Heart，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呱呱练习生啊。今天我们要说到昨天刚刚上线的歌选快充你的脑第19集，我们这一次呢有莉亚佩珊还有小童呢去尝试一些我们所谓的地狱级黑暗料理啊， 就是可能香草搭配蛋糕，就是那种你意想不到的搭配，然后呢需要去尝试的。 是重点是两位我们的这个 MC MC 咧，他们都是在开会上面咧提出很多奇奇怪怪的 这个。啊，真的吗？因为那时候我没来 meeting， 所以我不知道。 对，那时候我们在 propose 这个 idea 的时候，他们想说，哎，这个我想试，哎，这个我想试，我们就看着他、嗯、啊。你确定你想试这种东西吗？ 哎，你不知道啊，有可能下一个什么天花板级的料理就是从这种乱乱的搭配出来的。 也有可能下一个川西的就是你这样子啊。OK， 我们来听看他们这一次的影片。 客家牛油， 哎呦， 哦，喝了喝了喝了， 哎呦， 苹果加薯片等于炸鸡味。 哎 ，OK， 我还这个感觉， 这我听过， 这感觉 有吗？有吗？有吗？炸鸡味。 啊、苹果凉面炸鸡，不明白、啊。 很好吃对吧？ 有哎、欸，我吃到后面我觉得还有炸鸡味、欸。 吃到后面有炸鸡味， 到底是艾丽亚佩珊舌头味蕾的问题呢，还是小童的判断的问题呢？我们不知道。大家可以去到 GoSuan 的 YouTube 观看最新一集的 GoSuan， 快冲你的脑！ 没错，你试了之后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有没有这个味道，因为我本身我没有试过了哈、嗯。可是我这样看，苹果加薯片怎么可能会 有 炸鸡味、啊？ 我觉得它是一种可以自我欺骗的方式。 对， 就是 你要想 很健康啊，你吃着苹果。 也是了，像之前我不是 try 过那个ice cream， 就 vanilla ice cream 配上这个 tomato sauce， 它有那种酸梅汁的味道，你真的是要有点就自己的想象力了哈，你想象到你就会吃到那个味道了。 但是我觉得不要太轻易尝试什么太夸张的搭配，还是要照顾好。 我帮不到你啊， 真的， 你就要准备一些那种可以让你缓解，就是跑厕所啊，要这样子才是啊。OK，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宫崎骏的《记得那天》，小李哥圈 Beyond Chan。Cushion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八点钟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还有是关于女生的，为什么呢？ 哎、要聊什么哇？ 哎呀，你不要夹，不要 please 不要夹。 不是，我只是好奇嘛，到底你今天想要聊什么？ 不要夹。OK， 所以今天我们在办这个勾选啊，笑话2025嘛，对不对？那就有很多关于我们女神啊、女生啊，或者说你的女闺蜜这样子的一些话题了哈。嗯、今天说到的是呢，会撒娇的女生到底是可爱还是其实都是手段呢？ 哎，但是你是对象是自己喜欢的人呢，还是就是身边的人？ OK， 你没有特别不喜欢他，你也没有特别喜欢他。OK，、嗯、可是他人就是这样子。 他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 啊。对，可是他、okay. 他你去看他撒娇了，不管他对谁都好。 OK， 好明白。OK， 你看他撒娇，这样你觉得说这个是可爱呢，是一种他很 cute 的表现，还是讲说其实都是小心机来的？ 哦，就是为了得到某某某东西还是什么之类的？ 也不是啦，有些人天生就比较 OK 一点就。有些人做到有些人做不到，像你这样子你就很少会在大家面前就是 我是女强人， I am a boy， I'm a man， you don't know。 还学？ 我觉得我是 Iron Man 了咯。 你要找你不是最近要争男友？ 我没有，我最近我是一直 一直都在争男友。怎么办啊？你是 没有了，开玩笑，怎么可能？所以你们自己本身觉得撒娇的女生到底是可爱呢，还是比较有耍手段的那个小心机在里头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哦，记得要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Yes， Cellcom DG 配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t Number Satu。 OK，来分享一下啦，你身边有没有会撒娇的女生？那你觉得都是怎么样的呢？0169988889啊，是这个选 Beyond Chan。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很高兴认识你啊。那如果你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OK， 你发觉她是 OK， 她是女生了哈、嗯，然后呢，她是，经常会就是不自觉的会有撒娇的这个手段，不是手段， 是 就是撒娇的一些表现这样子的、嗯，可是未必是对你啦，但是你看到了 ，OK， 那、嗯、你觉得说会撒娇的女生是可爱，还是讲说其实有一点点小心机在其中的呢 ？OK， 我自己本身的性格就天生比较 man 一点点，或者是很多事情都比较喜欢自己来，嗯、所以。但凡如果在我身边周遭我遇到比较会撒娇的女生来说，我坦白说我真的会。 你遇得多吗？首先 蛮多 蛮多。 OK， 都是什么情况底下你看到的？ 有可能是在工作上，有可能是在一些聚会上， 就他不一定是对另一半，但是就是偶尔会有一点小小撒娇这样子。 OK， 我觉得对另一半我还 OK、啊、但是如果讲他是对同性的话， 或者是没有什么所 闺蜜那种 OK 吧？ 我觉得也我不是很行。 就像 OK， 像你这样子，如果讲说你有一个好闺蜜，你们两个人这样，你在闺蜜里面两个人里面呢、啊，你是属于比较我们所谓的就是 man, 啊 man 一点的样子的，嗯、就比较有就是保护她这样子的、嗯，这样她可能会偶尔向你撒一撒娇。 OK， 那 OK，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看到那个女生她撒娇跟其他的人、 啊、 因为我不是她的闺蜜吗、 啊、 你明白吗、 啊、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会讲真的我会保持 闺蜜撒娇呢可能 我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如果是异性呢 我会保持距离 你跟这个撒娇的人保持距离 对因为我很担心说她会、哦、把那个撒娇的一面寄放在我的身上我不想要去 handle 这件事情 她把你当好朋友吗证明 没有，有些女生就是对谁都这样的。 所以你觉得是手段？你觉得是小心机来的？ 我不能觉得她说是手段，但是有可能这个东西我不想要 handle。 哦， 我会觉得有一点难，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情绪 这 些东西。 你觉得是可爱，还是其实是有一点小心机在里面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决定了重点 ，OK。 我觉得是有一点小心机， 有点小心机啦。 我会被你是妈妈？ 不会啦，就是你个人觉得吧，个人觉得吧。 我觉得它是一种， 卖、 啊、 是卖你 吧。小喂，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尝试拉近距离的小心机，但它绝对不是坏事， 也是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 对，它不是坏事来的， 就是、拉近彼此的一个方式。 Exactly， 只是有可能就看你自己舒不舒服于、 啊、没有 这个说法。 不可能没有心机的人，人一定有心机的， 对， 看你用在哪里罢了。 对， okay、 而且让你心机到来，让人家别人舒不舒服 啊？ 嗯， 可以理就不舒服， 我就不是很行，对不起，对不起。 OK， 可以接下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会撒娇的女生，哎，是可爱还是讲说都是有点小心机在里面的啦？0169988889，跟我们讲一讲哦。是的，勾选 Beyond Trend，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哈，会撒娇的女生 最好命， 也是啦。也是啦，有这句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是的， 这样你觉得说会撒娇的女生是可爱，还是讲说都是有一点小心机，有点小手段这样子的呢？ 呀，克里凯欣本身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心思在里头，但是我觉得她对谁都 OK， 只要不要对我就好了。 OK， 她是不能接受人家对她撒娇的、嗯。 是我有一点 男朋友的话 呢，我有点怕啊，男朋友。 男朋友的 话，哇，超爱。他最好就像一个小猫一样，一直对我撒娇，我会沦陷。 我仿佛看到了你恋爱中的样子。 来，你呢？你呢？觉得是可爱还是手段？ 我觉得会撒娇的女生，你只要不是太 over， 不是那种哦 ，Christian， 怎么你讲的？哦，我只要不是那种啊，我觉得都是可爱的。 哦、OK， 你自己本身会很喜欢看到女性朋友吗？我 不 能说你另外一半， 我不会很喜欢看到人家撒娇。说实话，我不会很喜欢看到人家撒娇，但我觉得偶尔的，就比如说。就是你相处当中， 嗯， 可能你们会一些就是，诶，这样讲打闹这样子嘛，就、 okay. 打闹期间可能一点点。就是 OK 的， 喂，怎么你这样呢？那种适度的撒娇，我觉得是 OK， 是可爱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在网上就有看到一个怎么说呢？判断他们就说，如果今天你跟异性相处的时候 啊， 一个男生发现到一个女生的可爱的时候， 啊、 你就多多少少是对他有感觉的。 哦 ，OK 啦，当然啦，如果他说他没有啦，就看情况的。如果我是旁观者这样子的话，我也会觉得。这个女生她可能有些女生真的是从小她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些气质，她们可以撒娇的。有些人可以撒娇，有些人不可以撒娇。 好像我呢就不行 啊，你是那种不可以撒娇的型。 喂， 没有，爱心来，就在全部人面前，明白吗？ 那肯定 你对另一半的可以 是 啊，可能我们看不到 ，OK？ 对， 但就 也不可能看到。 你会发现，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可以撒娇的， 对， 他们可以做到的，你不会觉得 cringe 的。但有些人就是做到过，你会觉得好像有点 cringe 这样子， 嗯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的那些人呢，他们。撒娇是 还蛮 可 爱 的，啊、 是我觉得有时还蛮可爱的。 No offense，、啊、我没有对任何人有任何的攻击性偏见， 对 偏见 他就对我有偏见， 还好 他觉得我撒娇就是很可恶，就是很想要打。 你们听到的、啊，他从开头就自己讲自己不能撒娇，不是我讲他啊。 OK， 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你觉得撒娇是可爱，还是想说有一点小心机，有一点小手段这样子嘞？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哎，你刚才拒绝借他衣服，他讲你很小气耶，还在 group 说你不讲义气。 哼，我上次借他白色洋装，他穿去喝奶茶，滴到爆米花酱，还说是我的布料太薄。 但他说朋友不就该互相？ 拜托，朋友不是免费仓库，也不是他的急救衣橱啊。 格炫和我 Kelly 凯欣提醒你，友情不是义务供应站，学会设限，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别人。 勾选 Rising Hour 最青春活力的组合有我 Kelly 凯欣和我的搭档 Kristen 温阳，才华横溢，颜值在线，舞台魅力爆棚。可是哦，他比较自恋，我们小声点，等下他飘上天啊。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哈，你觉得说 OK， 如果给你看到女生撒娇，你觉得这个是可爱嘞，还是讲说其实有点小心机，有点小手段在里面的？ 是的、Kelly 凯欣本身就觉得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太纯粹， 就还是有点小心机， 对，多多少少有一丢丢，但是它绝对不是坏事来的。 我觉得偶尔撒一撒娇，不要太过分，这样我觉得是 cute 的、可爱的、对不对？我们来听看这位朋友他的分享吧。 Hello， 早安。 早安。 我个人的观点呢，我通常看到大部分的女生会用到撒娇的方式，就表示她们要请求你帮忙，就是好像刚刚你们说的，可能用心机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是要看使用的人啊，使用者啊。但是我也是有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方式，就是有些人就是用这种撒娇方式来去缓和气氛，比如说好像有人吵架有纷争什么啊，哦，他们忽然间塞出这样子撒娇的话哦，气氛是会有一点点明显的有缓和下来啦。虽然并没有180度大转变，直接变和平，但是会缓和一些咯，这样啊。所以其实我个人观点还是觉得大部分就是用心比较心急一点哦，这样啊。 哦，呀，所以不同方式用这样子啦。 呀、我觉得撒娇这个东西放在对的位置的话，它绝对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他说的，就是缓和气氛了。 对， 就是、哎呦，大家不要吵啦。 是的、 哎， 或者是今天那个女生她在自己本身心动的对象面前、暧昧的对象面前，她撒娇的话，我觉得是加分项来的。 马上气消，对不对？ 对，你要知道撒娇这一面不是每个人可以看到。 哎呦，当你撒娇是这样的。 怎么？你又不是行动对象。 先来，如果你跟你男朋友啦，就是你撒娇会是怎样 type 的？就是怎样讲呢？ 就是会让他沦陷的 type。哎，开什么玩笑？ 回来给你们听，撒娇。我再来听歌啦，有来自颜人中的《爱你的心事》，选这个选 Beyond。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女生如果她撒娇的话，这样你觉得说是可爱，还是讲说有点小心机、小手段这样子嘞？ 是的，但是我要告诉广大的男生们，如果一个女生愿意在你面前撒娇的话，你真的要好好的保护那一面。 如果她是对全部人都撒娇的嘞， 那我就觉得你就可以打她那一面。 喂， 哎，没有啦，开玩笑啦，因为我觉得女生还是很可爱的。 是，我们听看这位朋友的分享吧。 关于今天的话题，我觉得它是一个手段吧，有 more to like 好像 seek for attention 这样子。 你看，是不是女生对于女生都会有这种的看法？ 有点小小 OK， 我不觉得她有敌意，只是她会觉得说，就是哎呦，好像我不会这样子嘛，所以就感觉上好像 对，因为一般上比较 man 的女生，她们都不是太能接受太过于撒娇。对，因为我真的觉得 比较 Kelly 的女生， 你不可以这样子啊！我不是一个 category 来的，我不是一个 category 来的，我是我。我是我 ，man 才是一个 category。 OK，sorry，对不起。OK， 这样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笑话的海选活动做一个撒娇比赛咯。 不要， 不给你们。 我一定要评审哦，打灵魂。 好像我讲的，有些人可以撒娇，有些人不可以的。可是我们的笑话，我跟你讲，他们肯定撒娇是毫无违和感的，完全不会有冲突的。 没有，因为我觉得撒娇不应该是来断定美的一个标准。 没有讲撒娇是美，只是他可能有一个。给大家福利环节这样子， 就亲和力吧。 OK， 那这一次我们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选笑话2025呢，已经开放报名了哈。那是由天然呵护焕然肌肤的 Cleanse， 你的第一首选，时尚入门光彩照人的 SK Jewelry， 还有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精彩的 MOG 联合赞助的。我们就要约定你在明天星期三中午12点到下午的2点，在 Dome Segi University Kota Damansara 就有第一场海选，你可以去现场看我们的笑话喽。 是的，而且现场的活动呢也非常的丰富，有好几个 booth 呢可以让大家参与的，比如说 AI 拍照打卡区、广播体验区、免费皮肤测试，还可以赢取呢潮牌墨镜啊，你知道吗？还有赠送很多那种 free gift 的 OK， 所以大家呢到时候去到那边呢，甚至还有100杯免费的这个手摇饮料。 是，只要你 download 了我们勾选的 app 呢，就可以免费换取了哈。到时候呢在现场也有我们亚洲小姐202315强 Ashley 林静心，有亚洲小姐2024八 发强的 Suzanne Lee 啊，还有我们啊这个校花主理人啊 Broccoli 李伟俊啦、啊、Jaden 杰登，还有呢小童都会出席，然后选出两位校花直接晋级决赛的哦。 是的，更多有关勾炫校花2025的最新消息，一定要留守我们的勾炫 IG。我们7月23号呢，明天呢就一起我们没有见到大家啦，他们会见到你们。 在现场选校花吧。 是的， 是的，选 Beyond Chan。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 勾炫嘻嘻应援队，今天9点钟呢，来到了星期二，是7月22号哈，要说到好消息喽。 是的，因为呢，如果大家对我非常熟悉的话，就知道星期一就是我的 volleyball day， 就是打排球日。 哦、我先哦。大家是对你的行程啊，开始是那种就是 没有，我只是会跟大家说可以知道的， 大家已经懂你会在哪里，懂你会做什么东西。 哎，没有，这样就太恐怖了。 第二天玩 air 就在听这个朋友在想啊，他要讲打排球啊。 没有，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有趣的地方啊，即使我每一个星期都在做这同样的东西。 OK，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啊、打排球，其实你要知道，不管是你的手啊、脚啊，都可以运用的，只要那个球没有落地就好了。嗯、OK， 但是昨天呢，连续3场都在不懂最后几粒球的时候呢，都打到别人的头。 哦，你打别人的头？ 不是我打到别人的头，但是其他人接球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的队打过去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全部用铁头功哎、 哦。这个时候就很关键了。这个时候呢，你们是笑他，还是讲说哇厉害？ 肯定是前者。哦。 打球 怎么可能是后者呢、哦、我们先笑了然后再关心 头接球， 没有，他们是不小心的、 哦、就打直接打正正打他头。 对，然后呢就是好像我的队那个男生他打过去是刚好打到人家头嘛、 啊、 然后没想到呢我在接球的时候呢还 suppose 我们可以接3粒球的嘛、 啊、 我打的时候就他的头就不小心被我打到了。 你很坏， 没有 karma is real， 你还在笑别人。 不是，我是在帮那些其他 哦，你打回你队友的头 啊， 哇， 我不是故意的。 你 但是 karma is real。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就是你可能没、 我比较 noob 吗？ 没有讲你 noob 啦，就是 来、来、我最讨厌扭扭捏 捏的男生了。 你替对面的人报仇啊。 对啊，哇，对对，现在才最后一秒才有讲， 所以啊大家我怕我在 studio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 video， 可能我有可能拍到我会剪出来 啊。对， 很好笑 的，我不敢讲他，我怕我在 studio 遭遇走不 出，我就跟你撒娇咯。 哦excuse me please please god。 我们来听歌，有来自李荣浩的脱胎换骨，我希望他快点脱胎换骨，不要折丢。 哎呀，我本来就 勾炫嘻嘻应援队啊，今天要分享好消息。 是的，我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天秤座呢，你们会不会跟我有同感、我会不会认同我的这一句话，就是天秤座很喜欢很小众的东西。 我很少遇到天秤座，说实话 it's me 啊。 那你要除了你之外，我好像身边没有天秤座、 但是天秤座是还蛮有趣的灵魂。我自己说没有啦，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我可以跟你说天秤座有一个 trait， 就是我们不喜欢跟人家喜欢一样的东西。 哎，进来，就是如果 品味上啊， 可是也很难讲了。你看啊，很多人喜欢看一部电影，比如讲说 F1， 对 啊，你是喜欢看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一块是别人不会喜欢的 哦、 就比如说我们很喜欢的歌曲，有可能 Lo-Fi 还是什么，我随便说一个东西，他们就是别人有可能不会听到的。就好比如说我近期刷到一个很浪漫的 R&B， OK 啊，有可能是大家没有在听，但是我觉得很好听，很中我的，就是 推荐给大家。 对，我想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我有那个分享欲，就是他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歌手叫 Jocelyn、 okay. 然后刷刷我讲为什么可以那么好听，然后这首歌叫做可是你知道吗。 OK， 来听看吧。可是你知道吗，当我渴望被爱，只是不懂表达，跟大家说一说，等下可以听到完整版啦。 是的，但是我相信 特别推荐的， 对很多人有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就觉得有些越不知道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越中你，尤其是歌词我觉得很中我的、 哦、 就大家每个人都希望你成为太阳，但是唯独他呢就希望你有吃饱吗，有睡好吗，就是很简单很纯粹的， 他就是你的太阳啊。因为 哦对啊、哦、所以我就不需要成为那个太阳。我就需要被他照亮。 没错 哇，原来是这样。 然后你再把这首歌送可以给他。 哦对，很棒 哎。 OK， 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Jocelyn 的可是你知道吗。是这个选 Beyond Chan 勾炫嘻嘻应援队。 队， 勾选七夕应援队啊！各位如果有任何开心的事情 ，OK， 你觉得不管是大事小事都可以啦，都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跟我们分享的。 是的，有一网友呢叫做慧霞，他自己本身就 DM 我说，他近日就去逛夜市 哦， oh? 然后女神自己本身很常会不见的东西，会不翼而飞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发圈呢、 啊， 还是我们一些就是头发上会用的东西比较多， 就会绑头发， 不。不行啊！你看，好，比如说我要运动的话怎么办？ 哦，哎，你没有那个发网那样子吗？以前学校不是很流行 那种班呢、 啊？啊， 但是班你只能绑班呢、啊。 哦， 我不喜欢绑班呢、啊。你会跳 ballet 吗？ 不是方便吗？不是 没有 打球的时候头发甩来甩去，不，我不懂啦，我没有留过长发。 我不喜欢，我觉得发圈是天下无敌的。 Okay. 但是它永远都会不翼而飞的、 哦， 这也是我们女神最痛苦的一个点。 Okay. 然后他就想说，哎，他刚好去逛逛逛的时候，他就买袜子，买袜子后、那个商家就送他发圈。 哦， 你看似哦是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女神很开心哦，因为发圈他每次不见嘛，所以如果我们拿到 free 的时候，我们就 OK， it's OK， 我们又不用买发圈了，又不用每天找啊找啊找啊找啊这种概念。 这样以后做什么生意就是做就是 I mean like 卖给女生的话，这样就送她发圈就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还蛮实际的。 哦， 它看似很便宜。 那送给男生要送什么呢？ 男生啊， 送什么好啊？想不到，我自己又想不到哎。 男生袜子 OK 吧？ 哇，我 你运动啊，穿袜子啊、哦？ 你我不懂啊，我收到人家袜子，我很少会穿的。就是 I mean like 如果人家真的送袜子给我了， 哦，就没有、okay. 你没有办法接受奇奇怪怪的袜子吗？ 啊，对了，通常人家送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袜子来的， 对 啊，所以我都没有穿啦。然后男生袜子不对吧？我不懂哎、欸， 送男生的话 有没有推荐啊？各位，如果讲说今天我们做生意了哈，这样啊、就是要送女生的话，送发圈嘛，就 free 了哈。那男生要送什么呢？就同价位，但是就比较对于男生来讲实用一点点。 对，所以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就是 Crystal Maya 的糖水店就会送那个东西了。哎 ，maybe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这样子的啊。当然要跟大家说到了哈。最近我们勾选笑话2025，哎，你可以带着你的发圈去。如果这些笑话没有 表演绑头发吗？ 对，你可以给他这样子。OK， 这一次呢是由大嘴巴卡拉 OK 荣誉呈现，重新再起呢，一直到7月30号。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喽。 是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啊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 ，#勾选笑话2025，还有在 photo 里面 tag 勾选还有 Lock Speaker KTV 的 IG， 也要确保自己的 account 呢是 public 的。 没错的，我们就会就是 DM 你，然后让你去到海选进行面试这样子的。然后这一次我们勾选笑话2025呢，有总值15000令吉的现金奖，还有丰富的奖品啊！哦 okay、 是的 ，Let's go 大嘴巴卡拉 OK 笑着唱 K 开麦了。从8月起呢，学生证7令吉就可以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呢，可以上到 Lock Speaker KTV 的 My 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圈条例，请浏览勾选的 NY。 谁的选 Beyond？ 哎， 如果我有像他一样的身高就好咯，几漂亮。 不行，我最近好像吃太多了，明天开始我要节食。 Stop！ 你是不是也经常陷入这种自我焦虑，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优秀，甚至开始自我内耗？勾选和我小彤要在这里提醒你，你不需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喜欢被欣赏，学会温柔的对待自己爱自己，从这一刻开始，因为现在的你已经很棒啦。 24/7 自爱不打烊，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呢，有这位网友，其实也不是网友啦，他算是我们因为勾选 Go Go Go Limpy 而结识到的朋友发来的 voice message， 我们马上来听听。 我近期最开心的就是在参加 Go Go Go Limpy， 然后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在这里也是结交很多新朋友，认识很多球友，这样。 哦，有没错的。哦、OK， 那其实，在前两天我们勾选 Go Go Olympic 啦，就有很多很爱打羽毛球的朋友来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啦。然后我也觉得说是一个很好的叫什么嘞 ？Community。 对。 就经常运动嘛。 这也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啊！就希望大家来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是可以真的认识到朋友啊，然后或者是有去把运动这个习惯呢注入到你的自己本身的生活当中的。 对，所以有人讲说 ，OK， 以我个人的感受啦，真实感受啦，我觉得当然是有差别啦。OK， 比起第一次 pickleball， 因为我们这一次毕竟是有奖金嘛， 对， 那大家的这个竞争可能来得激烈一点。我们发觉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国民运动，是其中一个原因啊。 很多人都非常的上手。 对，这样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来参加啦，因为我们也不真的只是比赛而已啦，不是真的就。 很激烈啊， 因为我们 这样子的 一比完赛之后，我们真的就是有让大家可以来 friendly match 啊，或者怎么交流交流一下、啊。 我觉得有两个重点啦，一个是就是那个决赛咯，这样如果没有打决赛，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打决赛的嘛， 对， 这样没有打决赛的话，这样后面的 friendly match 我觉得就很好，可以结识朋友， 是的， 可以认识就是新的球友，可以进步球技，可以交流球技，这样子我觉得很不错啊，对不对？ 是的， 然后可以见到美女， 哎、 可以见到帅哥， 还可以见到我，还有 Kristen。 我讲的是 Case Media 的 KOL 们， 我也是美女啊， 哦， 自信啊，我自信啊，我不需要你来断定。哎，怎么可以这么说？ 这个 对啊对啊，我没有撒娇，我就是美女，对不对？啊、我撒娇的话就是可爱。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但我忍不住啊，谁要更好呢？过来。好，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张妙格的《我期待的不是雪》，谁的歌选 Beyond Chen？ 我选 Rising Hour。问一下你啊，因为你在格兰丹嘛，对不对？ Yes。 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因为你现在来 KL 生活嘛， uh-huh. 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从小都是在 KL 长大的话，你会是一个跟现在有怎样不一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有可能我会更加的， 更加什么？ 哇，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得罪人呢、欸？ 你 OK， no offense 啊，这个只是他个人观点吧。 我觉得我会更加的现实吧。 讲讲现实。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 KL 的生活节奏非常非常的快， uh-huh. 而且你会发现到很多人都是更加的独立个体、 uh-huh. 他们很忙于自己的事情， 专注于自己的事啊。 对， 对对， 因为我们在格兰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make friends， 然后我们就真的就是。 对啊，你在 KL 也 make 很多 friends、啊。 对 ，make 很多 friends， 但是我觉得我会更加的独立。啊，我在 KL 的话会更加的独立。 现在不独立。 独立，但是如果我真的从小在 KL 长大，我会更加的独立。 哦，就是没可能没有跟人家合租，自己一个人住这样子是吗？ 啊，就是你会发现到，你会。怎么说呢？哇，那 会自己处理更多事情。 对对 对, 对， 或者说，有时候很多东西不需要别人，比如说吃饭， 我不会把所有的情绪跟情感寄放在别人身上，我可以这么说。 哦、现在会啊？ 现在还是会啊？ 哦 ，OK。好的，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呢、 啊。对啊，对啊，这样我也很好奇啦，在格兰丹生活是怎样的 ？OK， 那当然也说到今天这部电影嘞，《Bring Her Back》是讲说呢，这个十七岁的少年还有视力受阻的妹妹呢，因为父亲啊、离世之后呢，就被安排在新的这个寄养家庭啦，就是跟自己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的地方。表面呢，看似好像很温馨这样子，不过呢，这位养母因为失去女儿之后呢，走不出伤痛，结果呢，精神状态啊，就是很奇怪呢啊，然后。在电影呢就讲述到这位兄妹呢，他们就找到新的寄养家庭之后，察觉到房子的氛围呢总是怪怪的。 This is their new sister and brother, Oliver. Oliver lost his family just like you guys. 我想大部分的这个惊悚电影啊、哦、都是这个 sound effect。因为我这样看那个画面其实还好的， 没有，我没有办法，我连上一番我都不能接受 、okay、 我尝试过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会更加，你看啊，如果我从小、就更加独立，或者是从小、 就 是、 你 就 敢看惊悚片， 没有没有没有，如果格兰丹、哎、不是格兰丹是有电影院的话，我从小被培养去看惊悚片的话，我也可能就不会害怕 哦。 你不要，你继续讲，我不讲，我不能，我一想要吹 了。现在可以上到贵县的另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惊悚招魂电影 Bring Her Back 的首映礼，邀请见 OK 去电影院一起跟 Kelly 开心看，你拉他去看。 在哪 逼他看 啊，在看、啊。 OK， 想一条可以浏览《勾炫打电话》电影在31号，7月31号上映哦。这个勾炫比较看。勾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啊，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凯欣。 勾炫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呢，有来自 2PM 成员，我们看到 Wu Yong 呢，这一次就带来了新歌叫 Simple Dance， 那肯定啦，这首歌曲是有舞蹈的，毕竟都叫 Simple Dance 嘛， 但是一点都不 Simple， 不 Simple 啦OK， 那看到最近呢，他就在 Billboard Korea 的这个舞台上面呢，就有 Live Perform 了这首歌曲，来听看吧。你听这的是完全全开麦，没有伴奏的这个人声在里面 的。Yeah, 而且你虽然看上去他的舞步很简单，但是你 没 有, 简单、啊、 没有，你身体要有一定的那个律动感跟那个 smooth 的感觉，你才可以驾驭得到。 他 basics 的这个基本是很强哦。 是的。 OK， 那当然最近呢也上到了 KBS 打歌舞台去宣传啦，我们来听看他的 interview 吧。 네 아, 정말 오랜만에 인사드리게 됐습니다. 7년 5개월 만에 제가 인사드리게 됐는데 일단은 죄송하다는 말씀 먼저 드리고 이렇게 또 저를 불러주신 뮤직뱅크 또 상민 씨, 민주 씨 너무 감사합니다. 네. 今年五个月 ，OK， 时隔七年五个月回归了，然后他跟大家讲说啊，不好意思啊，等了我这么久，这一次我终于回来了，这样子的。OK， 但是没关系，有看到你的作品《Sympathy》，我也是很开心。 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that。OK，、yeah. 当然这一次他也拍了这个 MV 拍摄的 Behind the Scenes 啊，在正式开拍之前呢，跟大家说了一些肺腑之言。哦，这个好像 rap 这样哦，没有，刚开始要拍到、 啊、真的，但是他就很感谢所有的粉丝，就一直支持他，给他能量、 啊、 ，OK， 让他可以继续前进下去。 对，虽然讲说这次发的不是 album 啦，是新歌这样子，可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support， 这样 是的， 你支持了他，下次就可以发 full album 了喽，对不对？ Yes, 啊，是的， 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 Weon 的 Simple Dance， 是这个选 Beyond Chan。 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有来自刘青云啊，唱歌的那个刘青云的记号哈。那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好朋友啦，说到的是队长黄礼格、郑润泽还有刘青云哈。 是的， 那刘青云也有他自己的代表作啦，来听看他拍的这个 trend 影片。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一定听过我的歌。 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谁又让你站在暴露？然后记起什么的片段，那些在我脑海走廊的片段，你出现的那个时间。 再一个。忘不掉的你。 哇，我忘不掉他的腹肌。为什么你知道？你很厉害耶。 走不掉啊，走不掉啊！ 我是女神嘛。 OK， 他有一场舞台是有露腹肌 的 啦。 是的， 可以开心看到目不转睛啊。 对呀、啊，但是他自己私底下跟郑润泽的那个关系还蛮不错的，就 是一个 gang 的啦。 呀，就连哇找牙签都会找跟对方找一下。 这个人有牙线啊！ 我的队友，我的队友。 谢谢 谢谢，就这样子了哈， 谢谢 啊，就期待他们接下来四个人可以有新的作品这样子 的。 我们也马上来听一听来自刘青云的这首歌曲吧，记号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胡六六的后来遇见他。 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新歌呢，有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曲叫登顶哈，他们准备要登顶了吼。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啊，宋亚轩啊也有唱了这首歌曲《心跳向左》，先来听听看吧。 心跳向左，满天星光在闪闪烁烁，而你走后。 转音转到我的辛巴上了。 是的，因为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呢，他们都会拍很多单人的，就是翻唱啊，还是唱自己的歌曲之类。大家可以去到他们的这个时代少年团的账号就可以看得到啦。 没错，那他们最近有做了这个 trend 啊，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肯定啊，可是这个是搞笑版的。 你一定听过我的歌，听歌，马哥。 Okay, 基本上就是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然后他的歌是哥哥的歌， 对，就丁哥马哥， 对，丁程鑫的心啊，这个 如果温阳哥， 啊、就温哥这样子， 温哥， 温哥华， 我也是想到，我也是想到温哥华。 OK，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账号。当然，最近呢，他们也有参加这个《战至巅峰 S4》哈第四季了，那就打王者之余了，他们也有就是挑战让对方的这个心率飙高这样子的啊，就是看谁。先不要高兴就输了这样子。 全军出击， 马哥你怎么脸红了？马哥 别气喘吁吁的，怎么回事啊？马哥练一下狄仁杰。不是你是他班的吧？不是，你过来跟我说两句呢，我上去了。 不是，我都不用说你就扑蹭蹭往上飙。 做个 plan， 然后一边接收这种就是人家讲话的信号，就开始报118、120的这个心率。 如果玩这个游戏的话，肯定就是很容易输啊！ 哎、 你随意让我看一个男生的腹肌，还是男生帅气的脸 庞？不用，我不用给你看，给你看着我过去就心率比较升。没有，你看着我应该没有心率， 我就是直接停止， 停啊， 停止跳动。 好了，来听歌啦，有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登顶》，谁的歌选 ？Beyond Chen。 勾选 校花2025， 勾选 Be On Trend， 我是 Jaden 杰登，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选校花2025正式开始。校花们想要为你的学校争光的话呢，赶紧的把你的美照上传到 Instagram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也别忘了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在照片中 tag 勾炫和 loudspeaker KTV 的 IG。 提醒大家哦，不要到最后一刻才报名，早一点报名多一份机会。 有来自 Jason 的 Kwan 的 Pretty Candy。 电话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炫 Rising Rising Hour， 而 Justin Kwan 呢，也是我们勾炫校花2025的这个校花 鉴赏人， 没错的哈。那啊，在这个决赛出道之一也可以看得到他了。当然，这一次呢，我们在海选活动，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校花推荐人哈， 就包括就是 Ashley 林静心，还有就是 Suzanne Lee 会担任第一场的这个海选的推荐人， 没错的。 然后呢 ，Broccoli 李伟俊、Jaden 杰登还有小彤呢，都会一同呢去选出首两位直接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校花哦， 没错的，就在7月23号星期三中午12点啊到下午2点啦，在 Dom Segi University Kota Damansara 就会有第一场的海选了哈。那除了讲说可以见证校花们的实力啊，然后呢还可以啊有大嘴巴 Karaoke 的这个摊位呢，让你免费领取唱 K 的福利哈。 是的，那这个勾炫校花2025呢，是由大嘴巴 Karaoke 荣誉呈现的年度青春盛典啦，所以呢 Let's go 大嘴巴 Karaoke 笑着唱 K 开卖啦。从八月起呢，学生证70级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呢可以上到 loudspeaker ktv.my。 没错的，当天我们还有很多这个 booth 啊，包括说 AI 拍照打卡区啦，广播体验区啦，你可以啊尝试 on air 啦，重点是我们还有100杯的免费手摇饮料哈，只需要说我们啊你已经download了我们勾炫的 app 就可以免费换取咯。当天我们在现场见啦，7月23号星期三中午12点，在 Dom Segi University Kota Damansara 见喽。 是的，是 Beyond Trend 优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电话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炫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啊，最近我的这个行程呢，就是 After On Air 之后呢，都还蛮不是想说单一，但是就是固定了的。 现在连你都在报告行程？ 没有在报告行程啦，就是因为我想就是趁机讲一讲这 样 子。 OK， 因为我最近有在帮我的就是爸妈，就是他们最近找东西做嘛。 哦，所以你不是报告行程，你是打广告。 哎呀，好啦，我也没找到这样仔细，想了解更多，不是来我的 IG 看 他们拆穿一下你们， 叫你拆穿我一下啦，我要讲什么？ 就是啊，就想说，哦，就是那个糖水铺，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就在 OUG 的什么茶色啊？ 来我的 IG 看啦，来我的 IG 看啦。 OK OK， 叫做冰火对吧？是吧？ 啊，对，没有错啊。然后最近我给他开了一个新的 IG 账号。昨天刚弄好，就是 post 一些 post 这样子啦，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Kristen 王阳不只是老板，他是 marketing 的那个 director， 他是 social media 的、这个、 social media 的 管理人、 管理人 小编 小编，然后再就是有可能他顺便也收买那个钱 finance director， 差不多啊，我做完了，包完了， 包山包海。 对，就是因为我妈最近就是厉害了，她早上起来做桃胶，你喝过桃胶吗？ 我其实没有很喝糖水，我一般上都是。 桃胶他们被称为就是平民燕窝 啊，对啊，就是可以美颜的效果的， 美容养颜这样子啊，重点是冰冰凉凉子，天气热嘛也适合喝。 是的， 有机会来了解一下啦哈，你可以边看剧的时候边喝或者边吃东西， 然后顺便边看 Kristen 温阳。 对，没有错，你可以去那边打开这个古装探案剧《昭雪录》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有李兰迪还有奥瑞鹏呢强强联手啊，打造这个烧脑悬疑巨作哈。那讲到这个女主呢，凭借高超的这个医术呢，跟男主一起破悬案寻真凶的。 是的，昭雪录呢将会在明天7月23号起呢，每逢星期一到五晚上的10点两集连播，你们就可以透过 Astro 频道300爱奇艺或者是 Astro Go 点播观赏啦。 没错的，可以跟我一起看来找我。Okay. 对，然后你们可以去到冰火的那个摊位，就说我要 Kristen 温阳包的糖水。 我不会包啊，我可以学一下，我可以拿给你啊，那天很好笑了。 刚好有粉丝来吃，然后他不敢过来嘛，他就叫妈妈过来，他妈妈过来他就讲说，哎、我要这个，可是我要温娘拿的。 你看， 我讲哇， 粉丝超多哎、欸， 没有， 生意兴隆， 我就突然受宠若惊啊，这样子。 哪有？明明就很多小迷妹啊你。 还好啦，小迷弟也多。 你看， 开玩笑，开玩笑啊， 你看， 不要当真啊。 你看看 ，just joking， 你看看 ，OK， 要加班了 ，OK， 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是这个选 Beyond Chen。